汗流来了刚好，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，把安全帽戴好，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，加速狂飙。你说不要，爱的身体不想冒，不想被操劳，他的怀抱曾比我好，你幸福就高，不愿我这拉倒，离开之前不愿爱的爸爸，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，割裂的双翼如果你还想靠，哦哦，哪里都埋葬， 还来得高级，把你收放外罩，把安全帽戴好，不要在爱情路上跌倒，下次朋友你也没做朋友，爱的心你不想抱，不想被我给打扰，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，三门那些分那些不就好， 汗流来了刚好，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，把安全帽戴好，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，加速狂飙。